心中那束光，追逐着光的方向，扬帆起航。是信仰，是大地，信仰是脚步，上帝的信仰是心中那束光。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欢迎收听家叙家议。您好，我是李玲。夏季炎热，空调安装需求大，可是最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高空作业培训机构公然造假，承诺只需要花800元，不经过任何考试和培训，就能够给需要高空作业的工作人员代办上岗作业需要的高空作业证，给空调安装等高空作业工人施工带来安全隐患。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有关高空作业的基本要求。根据高处作业分级国家标准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含2米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都称为高处作业。而高处作业操作证是从事登高架设作业或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工作的人员必须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由应急管理部门颁发，而且每3年复审一次，每6年需要换证。 高处作业证件分为登高架设作业证和高空作业证这两种，其中呢，高空作业证要求更高，不少培训机构都不具备培训条件。那么有关高空作业证造假，我们先来听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觉得高空作业还是需要正规的操作流程以及相应的证件，不要图快或者图省事儿，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明令禁止的，因为不管是对于高空作业人员而言，还是路上的行人，如果发生相关的事情的话，一定会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我觉得人的生命安全首先是摆在第一位的。 真是不可思议，这个高空作业可不是儿戏，弄不好会出人命的。难道说这些去从事高空作业的人的这个生命就这么不值钱吗？太令人气愤了。所谓的这个高空作业培训机构纯属就是在草菅人命，一定要彻查，一定要严惩。 一个是用工单位要严格检查这类的证书，求职者也不能说图一个方便，我在网上或者在哪儿花钱买一个，那个对自己的生命是真是不负责任的。假如说出了事儿，再怎么赔付你，这人没了。我觉得这个求职者首先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老百姓有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这个什么上岗证之类的应该是哪儿发才对，然后去辨别。所以我觉得政府部门也应该利用各种渠道去宣传。 高空作业作为一种特殊作业，它的危险系数高，可以说是所有职业当中最危险的职业之一，有一定的标准要求。那么国家规定高空作业要持证上岗施工，就是为了给高空作业的工人的安全性设置一个保障前提条件。可是培训机构竟然胆敢突破这道安全防线，作假牟利，没有良心。监管部门应该对这些作假机构给予严厉惩处和打击，对机构的资质认证审核从严把关。当然了，有需求才会有买卖。施工单位一般会给高空作业工人购买保险，不知道是不是施工单位觉得买了保险了，万一出事了会有保险赔付，所以在证件的要求上不在意。而工人呢，也可能自认为一般问题不大，会小心作业，弄个假证就能够快速上岗挣钱应付检查。可是一旦高空作业发生事故，如果保险公司查明施工人员的高空作业证是花钱买来的假证，属于无证作业情形，那么保险公司可以不赔付。而且高空作业弄假证不仅使得工人自身的生命安全存在隐患，一旦操作不规范导致物品掉落，也威胁着附近居民的人身安全。如果造成他人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施工单位是也要承担相应责任的。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报道，有的施工工人在安装空调高空作业的时候，将安全绳拴在暖气片上或者是窗户上，或者绑在另一个人身上，甚至个别工人为了赶作业时间以及嫌麻烦还不佩戴安全绳。这种不规范作业实在是安全隐患太大，太随意，存在侥幸心理，可是一旦出事了是可能难以挽回的生命伤亡，何必要去拿生命冒这样的风险呢？据法制日报报道，近些年高处坠落事故占建筑施工事故总数的 41% 到 53%， 排在第一位。所以施工单位不仅应该在工人的证件上规范要求，更应该重视工人的安全培训和防护作业。证件还只是一个操作标准的门槛，在实际施工中，安全这根弦始终都不能放松，不能麻痹大意。由此看，安装空调等高空作业这个行业在实际工作当中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问题，需要监管部门引起重视，加强施工单位工人高空作业证件以及施工器械规范操作的安全监督。是否有必要采取一些强制安全措施，比方说在施工作业操作过程中要求规范操作录像取证，